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气温-6度到-3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风三级左右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1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读书俱乐部每天播出的时间是中午的11点到12点，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分享好书，感受世界。那今天为大家推荐这样一本书，新近出版的，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没学出德》。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戏剧戏曲学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一帆博士就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的直播间，欢迎张博士，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张一帆。 今天要和您一起聊聊啊，没学出德。我们还特意请我们北京电台的戏剧戏曲节目的主持人尚远给大家准备了一段啊，1931年梅兰芳先生在百代公司录制的《霸王别姬》的一个唱段，一会儿和大家一起分享。翻阅张博士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了一个特点，因为要从序看起啊，您这本书序比较多，一共有4篇序，想必这四位在您心中的位置啊，都是举足轻重的，可能也穿起了您走进戏剧戏曲的这样一个脉络和过程，给大家讲讲，从序开始讲起。 是这样，这个书嘛，它其实作为一个商品，其中的这个内容呢，总是希望让这个消费者和读者愿意买。正文的内容呢，可能不一定很值钱，所以呢，要拉点大旗。那么拉谁呢？当然是拉比较熟悉的人。四位序言的作者前三位啊，都是我的导师。第一位周玉德先生是我的硕士生导师。这个第三位周华斌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那么第二位钮标先生呢比较特殊啊，这个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导师，就是我称为他是我的硕士后导师。 哦，硕士后导师、 有博士后导师是吧？啊，但是，硕士后导师是很少听到的。 嗯， 因为我在硕士毕业，在中国戏剧学院硕士毕业，2005年，到2006年我考上中国传媒大学博士，中间这一年呢，等于是在北京相当于北漂了一年。 嗯， 而这一年里头，纽彪老师是主动的，无私的、义务的。就以导师的这个实际情况带了我一年、这个可以说是几乎连不光是学术了、 就是、生活上 都是管的都非常的细 哦、一日为师终身为师啊、 嗯、 我能感觉到您提到三位老师的时候那种温暖的表情啊，那前三位都是老师，最后一位有什么特点？ 最后一位呢是朋友， 嗯 啊，那么同时呢，他又是梅兰芳先生的曾孙， 嗯 啊，梅伟先生，梅伟呢是中国戏剧学院的，也是硕士啊、 嗯， 他比我晚几届，现在他在梅兰芳纪念馆从事研究工作， 嗯， 可以说是梅家作为梨园世家第五代当中，唯一一位从事跟京剧艺术有关的后人。 嗯， 他也是梅学的研究者。 嗯， 啊，那么我们十几年来，交谊也很深厚。 嗯， 啊，虽然他比较年轻，啊，但是我说呢，这本小书请他作序。可能是他人生所做的第一篇序， 嗯 啊，他的序言的处女作， 献给了你， 献给了我， 啊，所以这梅序的第一句啊，他就写到了，张一帆先生既是余之学长，更是余之好友， 哎 啊，就是总括了一下你们俩的这个过往和友谊啊，嗯，其实说到这本书的名字，咱们有必要和读者和听众交代一下，梅学初得。梅自然是梅兰芳先生啊，那所谓的梅学是什么意思啊？ 嗯，我们前30年吧，啊，很流行一个词儿叫梅兰芳表演体系。 嗯， 这个现在呢，学术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啊，有人认为有梅兰芳表演体系， 嗯， 有人认为没有梅兰芳表演体系。有人认为梅兰芳表演体系可以跟这个世界上其他的这个表演体系， 三大表演体系并肩， 就可以并列、 嗯嗯。 有人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三大啊，这就是生造出来的概念。 嗯， 那么我个人观点呢，就不去纠结这个有还是没有，应该是三大还是四大还是五大还是十大。 嗯， 那么你比如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叫红学， 嗯 啊，现在研究故宫的整体的学问叫故宫学， 嗯， 那么研究梅兰芳的学问叫梅学，这可以有吧？ 顺理成章， 啊，这个可以有吧？ 嗯， 那就有吧。 哦， 啊， 嗯， 那么至于说初得呢，这个我是受我们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王正尧教授的一个启发，他研究了，他现在70多岁了啊，研究了。大半辈子的清史， 嗯， 他的若干部著作还不是第一部啊、 嗯、 就是第若干部著作居然叫清史初得。 哦， 不是他的第一部 啊、 不是他第一部清史著作，是他第若干部他居然还叫清史初得。 嗯， 那么我关于梅兰芳研究的这个算是十几年吧， 嗯， 凑成了这一本小书吧，那肯定也只能是初步的心得体会，所以叫初得、 哦。嗯，其实说起来，张博士研究梅学也有16年的时间了啊， 嗯嗯、 从2002年开始啊。读您第一篇序的时候，我还看到了这样一个桥段啊，就是周老师在说起您的时候，说到您还做过2年的公务员， 嗯， 然后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工作。去考他的研究生啊、嗯，这个是我们以前不曾了解过的。怎么做公务员不是挺稳定啊？您是当时学的是中文系文秘专业哈，在浙江大学中文系、 嗯、 啊，为什么放弃这个？我觉得人一旦大学毕业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就意味着要稳定的往后发展。如果能够放弃，勇气着实是不小啊。当时怎么想的？ 这个呢，一说到放弃呢，好像显得我很高尚啊，其实不是，因为我上的这个现在叫第一学历嘛，这个第一学历实际上是全日制大专，不是本科。那么很恰巧的就是1998年呢，浙江大学正好面临了一个四校合并。如果是四校合并的第二年，以浙江大学的这个名头，他就不可能再招收全日制大专了，事实上也就没有了。那么我入学的时候呢，还是由杭州大学录取，所以还有这么一个历史遗留的这个大专的学制。但是入学的第二天，四校就宣布合并了。所以我现在拿不出任何文字的证据证明我跟杭州大学的关系。但是呢，在浙江大学这样一个环境里，全日制大专，那显然是一个让自己十分之不满意的一个现状啊。事实上，我在高考的时候，我也觉得应该是至少能够被第一批录取啊。那么这个原因就很多了啊。总之，最后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在大专又是两年，而且还是走读。就是对整个校园的这个生活感觉到非常之融入不足， 有点疏离啊， 就是 还没有浸润其中的感觉。 所以就是我最高的目标，就是这个人生一定要想办法读到本科，不管是什么方式，不管是这个电大呀、函授啊、成教啊，最后我选择的是自学考试，就一定要想办法读到本科。但是你大专两年毕业，你必须得工作呀。那么因为我是杭州人，这点比较好，那么我就在本地，找到了这个和我原专业文秘专业很对口的这个工作，就是公务员的工作。那么但是我的目标是本科呀，所以我在这个工作的这个从专科没有毕业开始，就进行了那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就学本科。等到这个工作一年以后，本科学历就拿到了。就我比我的高中同学其实还要早半年拿到本科毕业。但是人家是全日制啊，我这是自学考试。那么在读自学考试本科的同时，就开始琢磨是不是再上一步可以考个 研究生啊，硕士。 那么我中文系吧，但是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戏曲。反正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看这个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就看到这里边有一个头发花白的一位中国戏曲学院的老教授，钮标老师经常在电视里边做节目，我特别爱看这些节目。 这是等于是看着老师的节目长大。 对，这毫无疑问啊。但是后来能够到北京来上学，后来还能够成为钮标老师的学生，这当然是想不到的事情。 未曾想到啊，那个头发花白在电视里的那个老先生，有一天会成为我的恩师。 对。那么同时，这个在2001年5月份，央视的京剧电视大赛。央视京剧电视大赛这个很巧，专业的这个评委以外还有两位文化素质评委，一位是周华斌老师，一位是钮标老师，然后呢，周玉德老师作为当时中国戏曲学院的院长，他是监审组成员，等于在2001年的5月份，后来我们序言的三位作者，就是我的三位老师， 对， 就在电视里被我认识了。这也是一个巧合。所以就是可能说是一直在追求自己愿意做的一件事情，才使我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其实在第一篇周序里啊，这个周老师他也记述了你们俩初次见面的那个情景，文字是这么写的：和他第一次见面，我问他为什么放弃公务员的岗位要来研究戏曲，他回答的也很干脆，因为喜欢戏曲。在当代中国，因为喜欢什么就能真的做什么吗？那可不见得。所以我说你是幸运儿，你可以如愿以偿了啊。这是老师当时和您说的话啊。其实这本书啊，梅学初德，对于梅兰芳先生啊，我觉得可能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了解，只不过了解的深浅不一样啊。似曾了解，但又未必深知。 您研究梅兰芳先生有16年的时间了啊，您谦虚说梅学出德，肯定比我们这些大众要了解的更多。那如果用几个关键词去描绘梅先生的话，您会选哪几个词呢？ 啊，这个确实很难。 嗯 啊，可能更多的更多人形容梅先生，不管是他为人还是他的艺术，比较愿意用中正平和这四个字来形容。 嗯， 那么我想梅兰芳先生一生，甚至不仅仅是他自己，甚至包括他的先人，包括他的后辈，可能一直都在践行了中正平和这四个字， 就家风如此。 嗯，不仅仅是为人，也体现在艺术上。 哦， 啊，体现在创作上，体现在艺术作品上。 嗯， 都可以用这四个字， 中正平和。哦，您说到这儿了啊，我们就把尚远辛辛苦苦准备的那段音频放给大家。这是1931年录制的啊，百代公司录制的，大家无论您是票友还是外行，都可以听一听啊，这种梅氏唱腔这种雍容华贵的感觉。一会儿呢让张博士给我们赏析一下，帮助我们走进这门传统文化。 这是刚才给大家播放了梅兰芳先生1931年在百代公司录制的《霸王别姬》的一个选段啊。张老师给大家分析一下，帮大家赏析一下啊，就是梅氏唱腔那种华贵和典雅啊。 有些形容词啊，这个我们习惯于用， 嗯 啊，但是华贵、典雅、雍容这些词儿呢，多多少少有点抽象。 对， 1931年呢，这一年梅兰芳先生是37岁， 哦， 啊，就是周岁啊，周岁37岁，也就是其实跟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在他来讲呢，是艺术上的黄金期。那么，如果用比较简单的、容易让我们接受的形容词来形容呢，就是他的唱腔至少又宽又亮。 嗯， 就这两个特点非常的明显。所谓宽，就是它的音域很宽，啊，所谓亮，就是它的这个音色很亮。 嗯， 实际上呢，也可以代表形容他自己的人生。 嗯， 他的人生道路其实也很宽，啊，他没有遇到过什么非常过分的那种 坎坷 和压迫。 嗯。 啊，亮就更不用讲了啊，他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戏剧艺术的第一代表人物。 嗯， 这大概不会有人有什么意见。 嗯， 啊，不但是中国的戏剧的第一代表人物，就放之世界的话，也是足够 闪亮， 足够闪亮的。 嗯， 啊，所以他的唱腔特点呢？尤其是在他的黄金时期， 嗯， 这个又宽又亮是最大的特点。 嗯嗯，可能很多朋友啊，包括刚才张老师听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有被带入其中的那种感觉啊，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唱段。您刚才说梅先生他的这个唱腔又宽又亮，说到的他人生道路也是又宽又亮啊。您在序中其实有文字和这个相关，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但您文字写的是关于他心累的啊，这么一个在生活上又宽又亮、艺术造诣如此之高的人，为什么心会累啊？我们来分享一下张博士的文字。张博士写道，梅兰芳的一生，个人生活规律，没有烟酒的嗜好，经历的人生坎坷和政治冲击与同时代人相比也相对较少，照常规而言是可以更加长寿的。在这儿我们交代一下啊，在1961年的时候，梅兰芳先生因为心脏病不治撒手人寰，享年当时是 虚岁68岁。 虚岁68岁，所以您觉得照常规而言是可以更加长寿的，但他却患心急而过早的逝去，缘何？大概是心累。他少年时就挑起家庭的生活重担，青年时挑起了艺术的重担，到中年时肩负梨园界之民族大义，晚年时又全身力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即便在病床上仍不忘要去新疆参加铁路的通车典礼。他性格平和，遇事不争，喜怒不形于色，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没有过丝毫的动摇。他待人宽和，与人为善，票友演出前请教他，他总是说错不了，演出后请他提意见，他也总是说不容易。在这样的小事上尚且如此顾及他人的感受，心能不累吗？不过梅兰芳的心累了，旁人的心就舒畅了，也净化了。国家和民族拥有这样累心的艺术家，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我记得作家曹魏勋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他说一个人终其一生走不出自己的童年。那我们也回溯到梅兰芳先生的童年，讲讲他的成长过程。 他用今天的话讲，绝对是一个星三代啊。他的父亲呢去世比较早，也很有名。他的祖父就更不得了啊，他的祖父梅小玲先生曾经是四大徽班当中四喜班的这个班主啊，就相当于我想如果现在北京如果有几个京剧重点院团的话，起码他是其中一个重点院团的团长兼主演。那么但是呢，梅小玲先生去世12年以后，梅兰芳才出生啊。梅兰芳先生出生以后才3-4岁，他父亲就去世了。到他10几岁的时候，他母亲又去世了。然后呢，他们一大家子是靠他的伯父梅雨田先生来支持。那么在梅兰芳先生19岁的时候，啊，虚岁19岁的时候，他伯父又去世了。所以他们一家里边，到他17、18岁、18、19岁的时候，除了他一个男孩子，其他全是孤儿寡母。 所以这个生活的重担啊，可想而知。 所以对他来讲，星三代的光辉根本没有说让他什么含着金钥匙出生，他童年当中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都是亲人的离去，在他进入到青少年时期，马上要挑起全家生活的一个重担，并且没有其他择业的可能性，他是不可以参加科举的。甚至他是不可以，我听说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到了民国时期，这已经很开放了，这个艺人的孩子想要上公立学校都是不允许的，只能蔫不出溜的上一个这个洋人办的学校。 当时是有这规定，就是说艺人的孩子不能考 三代以内 哦， 不允许科举。 嗯，所以 就是连到了新式学校都好像还有这样的顾忌 哦。所以他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对， 嗯，所以说梅兰芳先生啊，我们看着身世好像很显赫啊，在这个行业应该是没有什么羁绊和坎坷就走上了那个神坛，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不但如此，他刚刚开始学艺的时候啊，他的回忆录里面有一个标题，就是第一个师傅被气走了。 嗯， 第一个老师教他4句慢板，他居然就学了1-2个小时就是学不会，最后老师撂下一句话， 嗯， 说祖师爷没赏你这份饭。 在我们看来， 老师就走了， 不可想象的啊。最后的大师最初迈进这个门槛的时候怎么显得这么艰难？而且您书里也写到了，就是梅先生的天资不是特别的好，是吗？ 至少就是在他童年的时候， 嗯， 没有显示出他特别具有天赋的样子。 哦，我们设想一下啊，如果当时的家境还宽裕，还有别人可以承担这个重担的话，或许这个孩子就错过了。我不必这样把自己逼成这样去选择这条路，但是他是没得选择啊。即使在老师撂下祖师爷没赏饭这么决绝啊，这么严酷的一个结论之后，他仍然选择了，而且后来大放异彩。所以人生真的没法说啊，所以咱们也不必说我就不是这块料。你看梅先生那个时候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啊。那梅先生，我们刚才梳理了他的生平啊，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母亲很早离开，父亲又离开啊，然后别人把他养大，他又肩负起这个责任，这和他后来性格的形成其实有很大关系，就是那种平和，为他人着想，其实都是成长路程上那种细腻敏感慢慢的塑造了他未来的这种性格，包括他艺术上的这些特点哈。 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中国传统的这个民间的教育，有的时候呢，母系啊，嗯，就是母亲祖母会起到比较大的作用。 哦，嗯， 往往女性比男性长寿。 是 啊，那么很多家庭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男性一代一代的都 很早就走了。 嗯， 但是这个母亲、祖母，甚至有的有曾祖母，一代一代的就默默的在哺育他们的下一代。 对， 他们不一定识字， 嗯， 但是他们有文化。 对 啊，这是两个情况啊，识字和有文化是不一样的。 就像现在说，学历很高，也不一定标志着这个人就有文化哈。 不但梅兰芳先生是这样， 嗯， 我们这个大学者钱穆先生也是这样。 哦， 钱穆先生家里四代人，一直到他的长兄，都不到40岁就去世了。 哦， 那么后来他从钱穆先生和他的侄子钱伟长先生，他们都是由自己的母亲、祖母带大。 嗯， 而母亲和祖母教育他，你第一要读书。 嗯， 就是父亲教给你的，第一要读书。第二，如果你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了事儿了，啊，遇到了事情书本上不会有， 嗯， 啊，母亲和祖母会告诉你这件事情，假如你父亲在， 嗯， 假如你祖父在，他们会怎么做， 嗯， 他们会怎样选择，会提供给他这样的参考。钱穆先生是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当中长大的，梅兰芳先生同样是在这样一个成长环境当中长大的， 嗯， 所以他的祖母对他的影响很大。 对， 他的祖母经常会给他讲他祖父生前的这些事迹， 梅巧玲先生是什么样子的啊？虽然两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并未谋面啊，就这祖孙俩没有见过面，但是祖父身上的点点滴滴，通过祖母这样一个媒介，把他们俩重新链接在一起。而且我们知道，女性较之于男性，有的时候显得更加的柔韧和强大。那这种韧劲儿，可能也通过祖母啊，带着他祖父身上的那种信息一起传递给自己的孙子梅兰芳先生啊。那其实您在书中还写了一个段落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梅兰芳后来就是已经在艺术造诣上很有成就了，他自主选择了一条和他祖父梅巧玲先生走过的同样的一条路，就是结交文化人。您在书中写到这一点对于梅兰芳非常的重要，有什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结交文化人就让梅氏的艺术发扬光大了？ 中国戏曲有上千年的历史，我们习惯于说中国戏曲艺术如何如何，感觉呢好像它是某一种娱乐形式， 嗯， 啊，它和这个流行歌曲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同等的一种娱乐形式而已， 嗯，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学界更愿意把它称为中国戏曲文化， 嗯， 就是戏曲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梅兰芳从事的是传统戏曲文化当中的表演， 嗯， 这样一个分支的工作。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戏曲艺人和文化人之间本来就完全不应该有分工分野的这样一种概念。 嗯，本来就是一个支系的。 啊，就都，嗯，大家都是一个行业的。 嗯， 啊，你看现在如果那今天刚颁布的这个新一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嘛， 嗯， 是吧，他有文化艺术界。 对。 是吧，那就都是在一起。 就是文联那也是文化艺术。 啊，对，嗯，啊，对，我们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对。 是吧，这都是在一起的。 嗯， 啊，作家协会和戏剧家协会都应该是在一起，大家都是大家庭的成员。 嗯。 那么在梅兰芳的时代呢，可能他从事的这个行业在当时的这个世俗的眼里是把它列为一种比较低贱的行业。 嗯。 那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么读书人显然好像跟他有不同的这个层次。 对，一个高一个低。 啊，一个高一个低。 嗯。 但是既然是一种文化，既然是传统艺术，尤其是传统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嗯。 那么在舞台上表演的那种风貌，如果背后没有深厚的一种文化底蕴，那显然是走不远的。 是，嗯。 那么梅兰芳，首先说梅巧玲先生，他生前和文化人之间就是一种密切的交往关系。 嗯。 啊，他们不一定说我跟你之间交往就是你可以给我写个剧本啊。 嗯。 啊，说我这个演出了以后你可以给我写首诗赞美一下呀，不是这么简单的。 他们平时就在一起，是一个朋友圈， 就是相似相融。 嗯，就是从梅小玲开始，他和当年的这些文化人，他们就同在一个朋友圈。 嗯， 那么这种习惯渐渐的也就影响到梅兰芳。 嗯， 啊，我们都知道梅兰芳先生和齐如山先生是延续非常多年的艺术上的合作的关系， 嗯， 是非常典型的一对艺人和文化人之间交往的一段佳话， 嗯， 但是最初齐如山先生能够和梅兰芳先生结识，他的第一步是梅兰芳先生让自己的手底下的人， 嗯， 给齐先生带去了一封信，嗯，请他到家里来做客。 对。 而在此之前，齐先生给梅兰芳写了很多信。 对，两个人一直是书信往来哈。 没有往，没有往来，只是齐给梅写信。 哦， 写了很多信，提了很多艺术上的意见和建议。嗯，梅并没有每一封都回， 哦， 但是这些意见和建议呢，有时候他会在舞台上采纳。 其实也是一个良性的反馈，沟通。 最终他们两个人结识，这个第一步是梅兰芳跨出的。 哦，就是 他请齐先生到家里来做客， 哦， 就可以见面， 就派了一个其实很近便的旁边的一个人，是吧？ 哎， 嗯， 就帮他办事的人。 哦，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嗯， 就是，因为文化人有时候不容易迈出那一步。 就是说俗一点，还是有一点端着的哈。 就是我没事，我上你家来算怎么回事呢？ 就是 啊， 您得给我来个台阶儿。 那其实齐如山先生只是梅兰芳先生众多文化界朋友当中的一位。 嗯， 当然他非常的典型啊，他的功劳也非常的大。 嗯， 但还有很多很多位。 嗯， 而且他们一旦结交，都是终身的关系， 终身的朋友。 终身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有一位也是梅氏智囊团里边重要的一位这个剧作者，叫李世堪先生。 嗯， 后来呢还有梅兰芳先生的私人秘书许基传先生，这两位都比梅先生去世的，至少许基传先生是90年才去世。 哦， 就等于他比梅先生要晚去世30年。 嗯， 他是由梅家人送终的。 哦， 就在梅先生去世以后，许基传先生仍然在梅家生活。 嗯， 哪怕是在最难的那个十年， 嗯， 梅家还在用各种方式给许基传先生寄生活费。 嗯，这种友谊其实已经超越了我们说的朋友啊，甚至亲人啊，那是一种可以超越时间的，甚至有亲情的那种东西在里面啊，听起来特别的让人感动。嗯，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啊，就是有很多这种艺术形式或者是文化，一旦有文人的参与，有这种士大夫阶层的参与，他一下子他这个品位就提起来了啊。那梅兰芳先生也和他的祖父梅小玲先生走了同一条路。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也聊到了啊，就是我们说艺人和所谓的文人他们的结合有三个境界，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是怎么就是逐级的最后到彼此交融。 我上中学的时候啊，这个数理化是极差的，这个甚至是影响我的升学的， 就是天生学文科的命。 但是呢，后来渐渐的，我发现我以前学过的数理化的一些这个概念定理啊，有时候能帮助我思考文化方面的问题。 嗯， 所以我刚才用了这三个变化，来形容艺人和文人之间的这个交往的不同的深度。 嗯。 物理变化呢，只是说可能他们在一起喝喝茶， 嗯， 吃吃饭啊，但是物理变化里边并不会，它的能量是守恒的。 对，就彼此其实 啊， 没有什么 啊，它只是物理上的发生了一些排列组合。 彼此之间并没有说有什么化学的变化啊， 对， 或者说这个形成新的化学物质都没有。 最简单的就是他们之间大概连感情的交流都达不到， 依然你是你，我是我。 那么化学变化呢，就上升一步了，它在物质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排列组合。 嗯， 但是它依然是信守一个质量守恒。 嗯， 就它不会产生新的东西， 就一加一还是等于二的、 啊、对对，一加一还是等于二的。 嗯 啊，那么也可能就是文人和艺人之间交流了， 嗯， 他们也合作了，也共同出品了某一个东西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呢也就如此而已。 嗯， 出完这个东西交这一次合作完了，下一次就再见了。 嗯 啊，我们今天在一起做一笔生意，明天就散伙了。 嗯 啊，那生物变化就不一样，生物变化它要产生新的东西。 嗯， 它要有生命的延续啊，有新生命的这个繁衍和产生、 嗯、就产生了新的物质、 哦、啊，那样的话呢，就是像梅兰芳先生和文化人之间的交往，这方面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变化。 嗯， 他最后产生的所谓的梅派艺术的那个艺术品，他已经说不清楚他哪些是梅兰芳的创作， 嗯， 哪些是他的文化人的朋友的创作，他已经是一个内化于心，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一个作品。 对，那个时候梅家也非常的热闹啊，经常有一些沙龙。其实我们舞台上看到是梅兰芳先生一个人在表演，他后面现在用一个词儿，就是有一个 team 的， 嗯 啊，有很多人啊为他出谋划策，让他丰富，让他强大，让他更加的炫目和闪亮啊。其实您书中有一个段落写的也特别特别好，就是刚才您在说梅兰芳先生的一生啊，这后面又写到了，大家想想是不是？张博士写的这样，他说所谓的大家啊，大师大概有三个主观的特点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着深厚的功底，二是在专业领域之上有着深广的文化视野，三是还要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时间可以流逝，大师的专业成就可以被后人忘却，文化视野可以被后人拓展，但深切的人文关怀可以永远感召一代又一代的人，梅兰芳就是这样永远的大师。现在回听您十年前啊，这是您十年前的一个想法。每一条是不是还是觉得这样，我是自己还认同十年前的自己。 但我认为这个说法还是 蛮好， 还是蛮好的，还是蛮好的。 读者读来，我觉得也蛮好啊。那能逐一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第一条比较容易， 对， 是吧？ 嗯、 他作为一个京剧演员。他肯定是这个同行业当中最优秀的一个京剧演员， 嗯 啊，唱念做打，尤其是梅兰芳在四大名旦里边，前人对他们就有评论， 嗯， 就他唱念做打这几项，他不见得都是第一名， 但综合实力高， 但是呢，他那个不是第一名的项目， 嗯， 他至少是第二名， 嗯， 所以他是一个全能冠军， 就没有什么短板 啊， 嗯， 那么从艺术上来讲，他是一个。京剧旦行演员的全能冠军， 嗯， 那这是体现他第一步，是吧？他是一个最优秀的表演艺术家， 嗯。 第二步呢也比较好理解， 嗯， 就是他肯定不是他的文化视野不是仅仅局限在表演上， 嗯 啊，他对于书法、国画这个和其他的表演艺术啊， 嗯， 包括西方的表演艺术，他都有浓厚的兴趣，啊，甚至都。以很大的热情去参与过，去亲身实践过， 嗯， 所以他的，而且他又在中青年时期啊，一直到晚年，他去过很多国家， 嗯， 啊，出过国门， 嗯， 啊，美国、日本、欧洲， 视野开阔。 啊，他跟他同时代的人来讲，嗯，他见过的世面， 见多识广， 那绝对是比平常的人，尤其他的前辈来讲，甚至他的同辈来讲， 嗯， 都要宽阔的多。 嗯， 他见的太多了，所以他的文化视野必然是非常的宽阔的。 嗯， 但是呢，我们说这两条，后人不是不可以超越的。 嗯， 尤其是第二条，梅兰芳肯定不知道什么叫 Internet 嘛。 嗯， 是吧？他连这个电话机没有电线连着的东西都没有见过，是吧？更不要说什么今天的什么，智能电视啊， 嗯， 什么这些。我们今天哪怕不出国门，我们见到的全世界各地的各种风光， 嗯， 肯定会比他多。 对，我们的视野无以伦比的，比自己的前辈要宽广， 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 嗯。那么从艺术上来讲，今天的演员要想努力的做到唱念做打都能够全能全面的发展， 嗯， 你只要下功夫也不是 不能够达到的。 对，如果你还天赋异禀的话、超越是可能的。 是可能的。 嗯。 但是我说这个人文关怀呢，就很难。 嗯。 就像我之前讲的，你可以跟文化人交朋友，但是这个文化人他一辈子你都要关心他，帮助他。 嗯。 不但因为他曾经帮助过你，他不可能帮助过你一辈子。 嗯。 他曾经帮助过你，甚至你去世了，你还要叮嘱自己的家人要管到他底。 嗯。 这是自己的好朋友。 嗯。 那么普通人就像我们刚才说，他对于一些票友啊，票友来请教他、哎呀，我这样演行不行啊，哎，你肯定错不了，这是鼓励。 嗯。 是吧，这个在他演出之前给他打气。 嗯。 演完了你觉得怎么样啊，不容易。啊，这是另外一种鼓励。 嗯。 是吧，人家是业余的，不是专业的，你不能用专业的要求去要求他。 嗯。 啊。但是呢，梅兰芳是这样一个级别的艺术家，对于这样普通的人，他都会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对方来考虑。 嗯。 使得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能够感觉到他的那种温暖。 对。 啊，不但如此啊，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当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梅兰芳先生是第一任院长。 嗯。 但是呢，他并不是主要去主持那边的实际工作。 嗯。 他只是开会的时候会去。 嗯。 那么如果他进入到一个会议室，但这个会议室可能是一二十人的一个会场啊，他一定会跟在会场里的所有的人一一握手。 嗯。 不管他认识的不认识的，是院领导还是年轻的研究人员，他一定要跟每一个人都握手。 嗯。 他心里到底怎么想，是不是特意的要做出这样一种姿态，我们可以不去深究，但是感受过他这个气氛的人心里会很舒服。 嗯，用现在流行的话，那就是一超级大暖男哈。 啊、 嗯， 但是他又是个普通人。我们说没有神人，他是个普通人，他有没有疲劳的时候，他有没有悲伤的时候，他有没有惆怅的时候， 嗯， 啊，他有没有为自己的艺术上或者甚至是自己家庭里边，他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呢？我想肯定也是有的。 嗯， 可是我们很少看得到他有这些情绪会外露。 嗯， 说今天他可能心情不好，所以他进屋就不一一跟每个人握手了，没有这样的情况。 嗯，就是用今天的话讲啊，心理学讲，就是梅兰芳先生的共情能力很强，无论对方是谁，高于自己低于自己啊，都能为对方考虑，人际敏感度非常非常的敏锐啊。还有就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特别的强、始终能 hold 得住，就永远不会崩啊。作为一个人来讲，他肯定会有喜怒哀乐，他会生气啊，他会烦躁，会焦虑，但是我们今天从外在的一些各种渠道去搜寻这样的蛛丝马迹几乎是没有的啊。所以大师就是大师，常人不能及也。 他有他的性情，但是他绝对不任性。 嗯、哦，这句话说得很好，他有他的性情，但是他绝对不任性。 那么一个人一生都不任性、那么最终他伤到的是自己。 哦，所以你、 他的就我说的，他心累、最后导致心伤。 对，嗯，前言中你也写了，按说哈，一辈子很平顺，看似没有那么多波折，没有那么多坎坷啊，就很不堪的那种东西都没有。但是68岁的时候啊、就离开了我们啊，这也可能是一个人如果特别特别在意人家的这个感受，心自然是累的。嗯，那还有哪些您16年来从事研究啊，您觉得可能大众不太了解，然后梅兰芳身上的那些小事儿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其实还可以补充一条啊、就是像刚才说的他和文化人之间的这个交往。那么像以齐如山、李世堪先生为代表的呢，这些都是他身边的共同的创作者。 嗯， 还有一些人呢不参与他的创作，是评论家。 哦， 所以我这个书里边单独有一章，就是梅兰芳与评论家。我举了两位，一位是徐凌霄先生，一位是苏少卿先生。那这两位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梅兰芳的艺术做出过特别客观的评价的评论家。 嗯。 而且有的是提意见的。 哦。 啊，不光是都是说好的。 啊，还有说你这个，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霸王别姬》， 嗯， 苏少卿先生写过不止一篇文章，指出《霸王别姬》在场次安排上啊，还有一些细节处理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嗯， 啊，这些问题实际上《霸王别姬》到后来，逐步逐步的完善，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嗯， 啊，那么这两位评论家呢，和梅兰芳先生在个人的交往并不密切。 嗯， 啊，但是他们关系不错。啊，所谓并不密切，就是说，不是说梅兰芳隔三差五请他们吃饭， 哦， 啊，那这个感觉好像你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客观评价，如果有这种交往情况的话，你会让人感觉到这里边 你就不客观了， 不那么纯洁了， 嗯， 啊，所以他们这方面的交往并不多。但是我为什么说他们个人交往不错呢？有至少有两个细节。首先，苏少卿先生他的儿子结婚。那时候在上海，请梅兰芳先生来参加婚礼。 哦， 梅兰芳来了，而且待了好长一会儿时间。 嗯， 但是最后没有见到新娘，没有见到新郎和新娘，是因为他们接亲的这个路上发生了一些问题。 哦， 所以梅兰芳先生时间他档期很满啊。 嗯， 啊，所以他最后不得不就是提前告退了。 嗯， 啊，但是他能够参加这个婚礼，他能够应邀。那本身就说明他对苏少卿先生的邀请非常的重视， 嗯，一种尊重。哦， 徐凌霄先生呢是民国初年的三大记者之一。 哦， 啊，还有两位是黄远生和邵飘萍， 嗯， 啊，更有名，但是他们死得很早，啊，徐凌霄先生只活到70多岁， 嗯， 但是他进入到新中国以后呢，他的生活来源发生了一点问题。 哦， 那么由于他是许基传先生的堂舅。啊，就他这个许基传先生母亲的堂兄，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徐凌霄先生后来进入了北京市文史研究馆， 哦， 有生活来源了。这个工作是梅兰芳先生亲自介绍的， 哦， 就是在这些关键的地方， 嗯， 哎，他会予以一些很真诚的帮助。 嗯，其实是一个很宽和的人， 嗯， 啊，无论是对捧自己的人，还是对自己可能有微词或者有批评的人，都可以这样对待啊。嗯，那一以贯之，一辈子都这样，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您刚才那句话放到这儿也合适，他是有个性的人，但他从来不任性啊。嗯，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啊，书里的细节我们也分享了不少。如果您想进一步的走进这位大师，了解梅兰芳先生，可以找一下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张一帆博士写的《梅学初德》。按照惯例，节目的最后要给大家推荐两本书，送大家一句寄语。 啊，有什么寄语？一会儿想到再说啊。 嗯， 我先说推荐书，首先呢是。浙江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修订版张允和先生的昆曲日记。 嗯， 啊，这是可以说研究近现代的昆曲史， 嗯， 是绕不开的一本书。 对，前不久张博士的一篇文章啊也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了，就是写这个昆曲日记的，是吧？嗯，您这本书主要是 不是我的书， 哦，不是您这本书，您主要是参与了一些辅助的工作啊，但是您真心推荐的一本书。 对对对对 对， 对， 嗯。还有吗？ 张允和先生正好，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的丈夫， 嗯， 啊，就是刚刚去世一周年的啊，享年112岁的周有光先生， 嗯， 啊，他们也是一对神仙眷侣，在各自不同的。这个工作领域都做出了很大的在文化方面的成就。 嗯，这是推荐第一本啊。 这是第一本。 嗯， 第二本呢，跟我们这个距离有点大，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两卷，叫《童话往事》。 嗯， 它的副标题好像是关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嗯， 中国译制动画片的资料集。 哦。哎，您能推荐这本书，我还觉得挺意外的。 这套书呢，我特别之感兴趣。从它开始策划，我就一直在关注。 哦， 等到它一出版，我马上就，从淘宝上就买到了。 嗯， 因为在我们这个年龄段里， 嗯， 什么《聪明的一休》啊，什么《花仙子》啊， 什么奥兹国历险记啊，变形金刚啊， 嗯， 啊，希瑞啊，希曼啊，我想可能我跟你年龄差的不太多， 嗯， 我说这些你都能懂， 懂 啊， 嗯， 唐老鸭米老鼠啊， 嗯， 就这些益智动画片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嗯， 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嗯，其实那个时候动画片对于孩子来说非常重要了，嗯， 而且这些动画片呢，应该说是经过精挑细选， 嗯， 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集体记忆。后来的人就比我们年轻十岁甚至五岁都很难体会到我们这种集体记忆的那种深刻性， 嗯， 因为这些动画片你现在在网上也能看到， 嗯， 但是你不是像我们那样一个星期就守着这么礼拜天晚上， 就是没有审美的期待， 就半个小时啊，每个星期守这么一集， 对 啊， 嗯， 后来可能每天有一点，那也每天就最多半小时， 对， 不像现在我儿子他们要看电视看动画片，随便打开智能电视，想看哪个看哪个，想看几集看几集， 嗯， 啊，我们那个时候不是， 嗯 啊，所以这两本书呢，它并不是专业的这个研究工作者什么申报了课题的成果， 嗯嗯， 完全是由爱好者。 嗯 啊，他们自己个人收集，个人众筹，啊，收集了这么密匝匝都是干货的这个资料，而且在每一篇的后面都进行了资料来源的感谢。 嗯，所以对于70后80初的人啊，应该有强烈的共鸣。节目时间的关系，寄语说一句吧。 就说四个字吧。 啊， 开卷有益。 对，好好读书，开卷有益啊！今天也特别感谢张博士能够光临我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